世界进步人民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无限的敬仰之情。埃及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主席、西班牙民主劳工党总书记、新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几内亚彩虹人民联合总书记发来贺电和贺信，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日成主席，说他创立主体思想，调动人民群众发挥爱国心，成立了自主而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阁下的一生是为朝鲜的解放和独立、人民的幸福和福利、为世界受压迫的人民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贡献出一切的高贵一生。他们还强调，20世纪的卓绝伟人金日成主席开创自主时代，为推动人类自主事业的胜利前进奋斗了终生，将以主体的太阳永远活在他们的心中。